暗，又说当局已经完成健康码的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未来需要由奖券基金拨款兴建的安老设施有增无减，但是六合彩停顿超过半年，奖券基金收入估计会大幅减少，当局极需要探讨解决方法。新兼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奖券基金收入减少，加上投资环境改变，情况值得忧虑。他又透露，政府正是探讨对安老院地积比限制松绑，希望吸引发展商兴建安老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的网上社交平台，一起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ate。 其实而家我哋啲老友记一般个个都系好聪明，同埋好追得上潮流噶。自从手机俾咗我哋更多嘅方便，无论喺屋企啊或者系朋友嗰方面啊，渐渐咧就多咗咧系用手机嚟维系。手机实在系太方便啦，咁因为而家嘅手机咧越出越新咧。咁甚至咧就好似一个小型电脑咁，可以做好多好多嘅联络啊、沟通啊，又可以睇图啊、睇相啊咁。如果我哋识得利用呢啲社交嘅平台，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去分享啊，就方便得多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香港人可不可以做犹太人呢？包头又是不是一定是印度教徒呢？ 带你认识多元信仰 CIBS 节目，你的知道的香港小众宗教故事。 每年超过200人工作期间死亡，到底是不幸、是意外，定是人为疏忽造成呢？ 拆解事故案情，提高安全意识。 CIBS 节目，职业死亡的13个悬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李克勤嘅认识老地方啊。对我嚟讲，老地方就系、是、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嘅时候喺呢个直播室同你一齐共度早晨。而喺克勤嘅歌词里边嘅老地方咧，就系、是、两个字，花店啊。有嘅时候唔珍惜，冇嘅时候就日日喺度等候，回忆过往。日日夜夜 错过了你的身， 就在花店等候， 急赶而来，失望而回。 陈慧娴， 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 花店， 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曾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楼，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已错过了你的生日，急赶而来，失望而回。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楼，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就算多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 开始有李克勤的认识老地方，而跟住嘅系陈慧娴嘅花店，两首歌都提及到花店。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特别深刻嘅一个回忆嘅地方，开心嘅时候，一切顺畅嘅时候，拍拖甜蜜嘅时候，去乜嘢地方都系好甜吓，觉得好靓。但系当你系失意嘅时候，或者甩拖嘅时候咧，去到呢啲地方曾经经过嘅咧，真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时就话，哎呀，如果唔去呢啲地方就好啦，但系又唔会嘅。当你系即系大家顺畅嘅时候，乜嘢地方你都会谂住去噶嘛，系冇计得咁多。总之咧，就系当你拥有一段情嘅时候，就尽情去做，去珍惜。咁因为如果你揾到一个你系夹嘅人咧，都唔系咁容易。 是一甲的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珍惜了。就算你说哎最多咪拍过第二个咯，不是不得，但每一次你都梗係会有情伤的时候，又要重新去即係你补返你的伤口，又要再去重新开放你自己去接受另一个，都係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有啲人就係觉得唔好搞咁多嘢啦，好嘅就算啦，就你搵到咁多个好多个嘅时候呢，都总有啲缺点呀，有优点呀。咁就视乎每一个人自己嗰个心里面諗啲乜嘢啦。早晨啊，你听緊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係10月19号农历係9月初三。现时时间係5点19分半。室外气温係23度，相对湿度76%。预测今日温度最高29嘅。嗱，今日会系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嘅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东北季候风只是影响广东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一首好听的旧歌，搭明一派石头记。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夜流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我吻，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渺渺世间轻飘送我魂，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 泛民一派当时嘅呢个系一个成名作之一啦，都系好好听，合拍嘅时候好多好嘅作品。呢首其中一首《石头记》啊。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今日系礼拜一六点后咧，我哋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环节。今日有叶君耀介绍《洛杉矶》 啊。人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深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Thank you.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寻日届满，外长泽里夫说，伊朗同世界的国防合作正常化是多边主义以及区域和平和安全的胜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将制裁向伊朗供应、出售或者转让常规武器的个人或者实体，而提供技术培训、财务支持和服务的个人或者实体亦都会受到制裁。联合国安理会2007年通过决议，向伊朗实施武器禁运。2015年7月，伊朗和六国达成核协议问核问题协议，武器禁运在寻日届满。美国曾经在安理会指出，延长禁运并试图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但都失败。白俄罗斯反政府示威持续，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国际民权通讯社报道，首都明斯克有超过30,000人上街，大约50人被警方拘捕。报道又说，市内部分地区的流动网络信号受到干扰。游行队伍附近传出类似震撼弹的声响，警方高层早前警告保留使用枪械对付示威者的权利。流亡立陶宛的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早前促请卢卡申科在今个月25号之前辞职，否则会发起全国大罢工。警方移除湾仔警察总部外的大型水马，一些金属闸口亦都拆走。至于在各区警署外架设的水马，消息说警方会视乎各区情况作出风险评估之后决定是否移除。由去年年中开始的反修例示威，警察总部多次被示威者包围，外墙和其他设施曾经被涂污和破坏。警方其后将多个大型水马放在警察总部外围。香港圣公会主教陈欧明当选香港圣公会下任大主教，现任大主教邝保罗将会今年年底退休。香港圣公会昨日下午召开第八届总议会大主教选举团特别会议，陈欧明获选举团三院各超过半数赞成票，当选香港圣公会下任大主教。陈欧明在2005年5月出任圣约翰座堂主任牧师，2006年11月获派立为法政牧师，在2011年6月当选西九龙教区第二任教区主教，2012年3月就任西九龙教区主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萧希婷。当大家的双手有污垢的时候，最好就是用清水和碱液去清洁双手。如果情况真的不许可了，没有清水没有碱液，就可以用随身带备的酒精搓手液去消毒双手。不过有个温馨提示，就是每次洗完手或者消毒完双手之后，最好就是用一些滋润的护手霜去滋润双手，如果不是，皮肤很容易会干燥痕痒的。大家记得抗疫之余都要保湿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八点半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牛头角下村咧，十三座咧，对于我嚟讲系最大回忆。 嗰阵时嘅社区咧，仲有好多小贩喺度嘅。 社区发展就系慢慢咁逐啲逐啲冧下，或者逐啲逐啲咁样起得好高。 社区入边咧，一啲嘅关怀都令到我感觉到好温暖。 日常八点半，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隔咗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嘅时间啦。一般嚟讲咧，星期六日咧，有啲人咧就唔需要翻工啊，可以唞下噶，唞下就喺屋企唞下啦。不过喺今年嚟讲咧，喺屋企唞嘅机会都好多。出街咧就因为唔系太想啦，有一段时间。咁啊，到而家近排咧，又开始多翻啲人出街啦。人就系咁噶啦，就稍微觉得好似好少少嘅时候咧，就会出街。咁呢个你理解一下，亦都系人之常情啊。即系混咗咁耐，你又想出去行下，出去郊外嘅地方，嚟到嘅地方有好多人，去翻市区咁，即系你唔去嚟到啊，喺市区行下，去打个 round 啊，买下少少嘢啊，食下嘢都要啊。咁嗰几个钟头时间，你都会喺市区出现。当你喺市区出现嘅时候，又系见到人头涌涌。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不其然又会话：哇，乜咁多人嘅？其实自己都系其中嘅一个。咁有啲嘢咧，好似仿佛系避不了。咁但系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真系自己做好自己个卫生嗰、那个防疫嗰个措施。我哋成日都系。每逢喺新闻之后咧，都有啲防疫嘅小贴士俾大家听听埋埋咧，都好多噶啦。记住咧，随身有几宝啊，有呢个酒精啊、酒精搓手液啦、火酒啊，有一啲即系酒精嘅纸巾啊等等。不过记住嗰啲酒精纸巾咧，就千祈唔好嚟即系抹眼啊咁嘅样，就会即系应该唔系太好啦。就用翻你平时有啲干嘅纸巾咁，每一个步骤咧都做好咧，尽量都系小心第一啊。早晨，早晨，可能啱啱起身啊，你系嘛？已经系五点半过后噶啦，正确时间接近五点三十九分啊。 清早的清风，曾见过你我相拥，深宵的街灯，照过你我影踪，过去某个梦，我俩大笑。 嚟叶倩文嘅《美梦记心中》啊，咁啊，今日咧就系10月19日，农历系9月初3，星期一。咁啊，喺即系寻日嚟讲咧，有关呢个即系检测啊，嗰个就大家咧都惊啊，会唔会有事咧？呢个社区检测咧就有4间临时中心一路就开放。咁啊，寻日咧就系油麻地嗰间咧就最后一天啦。咁咧就係一路就通常啲嘢都係咁噶啦，知道最晚嘅時間咧就會多人排隊。咁啊，總共咧喺即係4间中心咁耐以嚟咧，就已經有接近16000人咧就去採樣。咁其實有呢一個嘅免費嘅採樣咧係非常之好嘅。假設真係有啲人咧係懷疑自己係啊係咪會接觸咗有關嘅一啲可能係會確診嘅人士。即確診當然會知啦，但係未知之數嘅時候咧，都可能有啲心驚，因為都諗到嗰個牽連咧甚廣啊！萬一咧即係接觸咗啲有事嘅人啦，而假設自己都係可能會有事嘅時候咧，你就即刻第一時間諗下，咦？我又翻唔到工喎，咦？我屋企人又點咧？我又同啲朋友又唔可以見面咯，即係好多好多嘅嘢咧，去即係千愁萬緒攬埋一堆嘅時候咧，係極之嘅不方便。咁所以為咗安全起見咧，都係要睇睇咧。令到自己心安。咁近来咧，我就有疑似咁嘅事件啦。咁就系即系接触过一啲可能系或者会有事嘅人，但因为对方都未有结果嘅。但其实我同对方只系接触个30秒嘅时间嘅啫，又冇掂过任何嘢嘅。系呢样嘢真系唔会掂啦。而家大家都清楚啦，见到人咧，千祈唔好握手啊。有即系新认识嘅朋友，可能唔惯啊嘛。记住任何嘢都唔好啦。咁我嘅情况咧就系接触30秒只系倾偈嘅啫，大家都戴晒口罩嘅。但系跟住咧呢个人咧就系佢第日啊发烧，咁所以咧我哋接触过嘅一啲嘅朋友咧都唔得啦，又要趁住呢个机会咧快啲去做一个检测咧，令自己心安先。咁去做检测嘅时候咧，就其实咧招呼非常之好啦，地方又好大啦，每一个位咧都系即系步骤系好好啊，绝对系卫生系你可以好放心去做。咁然之后结果咧，因为我系礼拜五去嘅时候咧，我就问啊，系咪会第日咧就知道嗰啲结果咧？ 咁工作人員就話：星期六日咧就可能咧嗰個化驗所會休息都唔定。咁就如果有消息咧，就即刻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咁我就預咗可能星期六日冇啦。咁啊，禮拜一先知結果咧，即今日啦。咁但係原來好快咧，喺第二朝早咧，星期六咧十點零鐘已經收到個短信，就話冇事嘅，係呈陰性嘅。當堂咧，成個人安樂曬啦。早晨啊，5:45。 Well, the season's almost over, but the rain keeps falling down. The footprints of tomorrow lay behind me on the ground. I've got 10,000 reasons why I've walked this road before, but there's no way of understanding why I should walk for more. There's been 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 in the end,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 As I look inTo the future, I can see a distant past, but the haze that lies before me leaves me spinning in the night. Will my efforts be rewarded? Will my light come shining through? I'd give all of my tomorrows just to walk along with you. But there's been too many mornings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 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 in the end,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呢啲咧都系当年嘅金曲之一啊 ，Glen Campbell 嘅《Too Many Mornings》。早晨，清晨时间而家5:48啊，星期一。今日嘅天气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啊。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捱，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的彩笔沾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正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劫应难解， 努力轻贱 尽情破败， 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 叶振棠、麦志成系呢句说话，难为正邪定分界，正与邪其实是一个对立，你就有正邪之分。点为之正？点为之邪呢？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嘅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讲前列腺病变，包括咗 前列腺炎啦、前列腺肥大啦，同埋咧前列腺癌嘅，几乎十之八九嘅男士咧都会受到前列腺嘅困扰。 前列腺系咩嚟咧？ 前列腺咧系男士独有嘅，佢嘅形状咧就好似粒栗子咁样，包围住咧尿道嘅根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即汪明荃的经典金曲之一，万水千山总是情。早晨，还有几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六点后呢，我们今天有叶君瑶，继续就带大家其实是耳朵和这个眼睛去环游世界。今天他会介绍洛杉矶，可能你会觉得洛杉矶我都去过啦，看资料都看得到啦。不过今次他所介绍的就是从呢个高空鸟瞰嘅角度去睇啊，系介绍航拍角度睇洛杉矶。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顿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怀悬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意情仍流光。 室外气温是23度，今天最高29度。六点前我哋听紧嘅呢首，我哋仍要继续去听谭咏麟嘅《明天仍要继续》。 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悬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意情仍流光。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仍自我。 测中心又话，当局已经完成健康码的筹备工作。卫生署公布，今日起租用青衣华日酒店作为等候检测结果中心，为未取得检测结果的入境人士提供住宿，以等候检测结果。卫生署表示，一般未在即日取得检测结果的人士，是下午或者晚上抵港的乘客。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展开一个礼拜嘅工作天啦，翻学嘅日子啦，都系今日吓，10月19号，农历系九月初三，已经去到农历九月，下个礼拜咧又有一个假期，呢、這个就系重阳之假期啊，九月初九。咁係啦，因为係九月初九星期日啦，所以呢就补返呢礼拜一呢就有呢个假期㗎。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而家时间係6:02。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㗎。而家嘅温度23度，相对湿度77%。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系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每一次听阿 Dan 咧所介绍嘅嘢咧，我觉得咧就可以带俾听众一个眼界又阔啲啦，思维又去得远啲嘅，即系我的感觉。同埋好多嘢咧，我哋都好少机会听过。咁啊，喺处再一次多谢 Dan 咧，你每次其实咧花好多时间咧同我哋揾啲资料同我哋分享。 多谢阿钱你嘅赞许啦，咁我都十分之同意嘅吓。咁咧，其实咧我能够分享到呢啲咧系多得三样嘢嘅。第一，我够八卦，中意乜都周围睇。咁第二咧，我中意同人分享，有好嘅嘢跟住分享啦。分享咧，可能仲快乐过我自己去吸收嘅。 系。 第三就是、多谢自由嘅资讯喺个网络世界。按两个掣已经找到啲外国资料啦。 啊，咁啊，你讲嘅容易，按两个掣个个都识。但系问题你识唔识得去继续去追寻，搵啲正嘢啊？ 可以有够八卦，有个推动力咯，系啦。 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可能因为你都工多艺熟啊，同埋你都讲你嘅够八卦，一路继续追寻咧，所以咧每一次嗰个范围都好阔，我哋又可以学识一啲嘢。咁今次你同我哋分享啲咩咧？ 哦，就话说咧，我之前咧喺电视睇到一个好正嘅外购节目，就叫做《穹苍下的美国》。咁我睇嗰时觉得话好正啊，好正啊，好正啊！但系咧，我都唔系太记得个量系咩，净系知佢好正。咁咁啱咧，之前咧又睇到佢呢个节目咧有得重播喎。咁我就细心睇，咀嚼下，就谂住咧就同清晨所嚟嘅听众分享啦。 嗱，呢个外购节目叫《穹苍下的美国》，系咪主要就介绍晒美国嘅嘢咧？ 有好多集嘅，嗱，每集咧就一个钟。航拍咧美国主要城市啊，咁其中一集咧系芝加哥，用航拍机咧捕捉咧啲秃鹰啊，喺高楼大厦之间飞翔，咁啊睇嗰阵时咧好兴奋啊！咁我仲好山寨咁呢影个电视嗰个画面啊，咁呢同喺芝加哥住嘅朋友分享。咁其中一个镜头啊，我发现我影到我朋友居住位于大湖海岸嗰间屋啊。 哦，你香港就话即係细嘅容易影到啫。 係啊。 喺美国嗰度咁大都影到啊。 係啊，成嗰栋楼影到嗰单位添啊。 所以呢你更加要 send 返张相俾个朋友睇下。 係啊，好兴奋啊嗰下。 嗯。呢一集主要同我哋介绍嘅系美国边一个城市呢？ 洛杉矶。讲开洛杉矶咧，我12岁嗰阵时咧就参加个美加14日旅行团啦。最尾一站就系洛杉矶啦。咁当时同往后嘅日子咧，喺香港啊、加拿大啊、美国啊，周围咧都听到香港人或者华人、中国人啦，都同样以罗省嚟称呼洛杉矶嘅。 系咯，咁究竟 Los Angeles 系洛杉矶定系罗省呢？ 嗱，后来我睇下书咧，先发现原来早年咧四邑人咧就简单地将 Los Angeles 读成 Losan， 之后 Losan 咧就讲成罗省啦。 系啊，咁啊讲下讲下，即系以讹传讹咁 ，Losan 就变咗罗省罗省罗省咁样。 系啦，个真相就系咧，加拿大咧就有 province 省份，而美国嗰啲咧就唔系叫做省份啦，而系叫做 state。州份啊嘛，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穹蒼下的美國咧，算唔算係一個旅遊節目咧？ 算係一個好特別嘅旅遊節目啊！所有鏡頭、所有角度都係由航拍機影嘅，仲要係咧去一啲地方咧係旅行團好少去嘅。 嗯，咁係咪有旁白介紹嘅咧嚇？ 有一把好清脆嘅聲音咧介紹每個地方嘅。 嗯，好啦，而家你先同我哋介紹第一個景點係咩咧？ Griffith Park 同埋天文博物館啊，咁啊細個旅行團冇去啦，之後有朋友帶我去，咁多年來航拍機影嘅角度呢個公園同埋博物館咧，我第一次見。 嗯， 咁啊呢個節目咧入邊嘅旁白啊，仲有交代埋咧呢個公園得以成立，全靠創辦人 Griffith， 內容大概係咁嘅。 佢從開發油井生意揾到好多錢。於是在上世紀30年代，在洛杉磯興建呢個公園和天文博物館，造福人群。咁亦都係詹士丁在1955年經典電影《阿飛正傳》的拍攝場地。 啊，12歲嗰陣啊，我記得咧，仲喺嗰度買咗一件好特別嘅紀念品啊。 點樣特別法呢？ 就係咧用灰色蠟做嘅座台穿梭機，只有手掌咁高嘅啫。機身的線條咧好細緻嘅，連機頭的窗門形狀都很清楚。 好啦，跟住呢個航拍機的下一個景點是咩咧？阿丁， 架航拍機咧飛到海灘，一講到加州海灘咧，最出名是 Venice Beach。咁咧，齋講呢個沙灘名咧，未必好多人知道，但是一講到阿諾舒華辛力加咧，就應該人人都識啦。 哇！佢嗰個真係招牌嚟噶，係未來戰士係嘛？一開場嗰個鏡頭就有一個人踎低咗， 係 冇著衫，褲都冇著嗰個。 係啦，咁佢未發跡之前咧，成日去呢個沙灘做健身嘅。呢、這個沙灘出名咧係有一個戶外健身室啊，好多大隻佬咧依家仲喺度玩健身嘅。咁呢個地方咧叫做 Venice Beach 啦，即係威尼斯沙灘。原本咧係有一個煙草商啊發咗達，佢就想咧就將呢個沙灘咧嘅範圍啊發展成一個巨大嘅住宅項目啊，有運河又有橋梁連接嘅社區嚟嘅，被吹捧為咧美國嘅威尼斯啦。 哦，原來威尼斯沙灘就係咁解。係 啦，咁而呢個威尼斯沙灘附近咧，又有另一個坐擁無敵海景嘅住宅項目，由鐵路大亨亨廷頓發展嘅。咁呢個沙灘咧，亦都因為佢而命名嘅。咁呢個節目嘅旁白咧，就咁介紹啦。 為咗吸引買家，佢請咗最出色嘅澳洲滑浪選手喺呢一個沙灘度玩滑浪。宣传其中一个口号就是叫这里做夏威夷的奇迹。加州的滑浪文化就是在这里开始。其中一个滑浪招式传遍全世界就是来自这里。这一招就叫做 hang tang， 即是滑浪那阵行到快板最前的位置，尝试伸晒十只脚趾出去感受一下浪。这一招不容易的。伸到五隻腳趾已經好叻㗎啦！直到今日呢度朝早10點已經有好多人嚟滑浪，跟住就去洛杉磯市中心翻工。 呢一區咧，除咗吸引好多中意滑浪嘅人咧，仲間接刺激咗咧一項風靡全球嘅新發明啊！ 究竟係咩發明呢？ 話說上世紀50年代，好多人嚟到 Huntington Beach 咧就好失望，因為咧天公不造美。啲浪又唔够大，諗住滑浪又滑唔到，点算呢？ 咁有咩计呢？ 嗱，有人呢就将几个部件再加4个辘装喺块滑板嗰度啊，咁就整咗滑板啦。 哦，滑板原来就係咁样嚟㗎。 嗯， 真係无心插柳柳成荫喎。 係啊，嗱60年代全世界第一间制造滑板嘅公司 Failsurf 咧，仍然营业。呢、這个节目咧，仲用航拍机咧影呢间屹立咗超过半个世纪嘅滑板专门店整个范围啊！ 哇，咁有机会咧，如果系即系中意滑板嗰啲 fans 咧，就要睇一睇啦吓。 嗯， 其实咧睇人滑板咧，真系好刺激噶。 有典故噶。嗱，70年代洛杉矶咧曾经遇上8年难得一遇嘅旱灾啊！泳池被封，於是咧有人提议落去踩滑板， 政府然後咧興建一啲正式嘅滑板場，跟住呢個活動咧就普及到全世界啦。 哦，原來就係咁樣一路慢慢形成嘅，係嘛？真係幾刺激，幾好睇喎嚇！同埋呢個航拍嘅節目唔錯嚇。 係。 咁跟住佢下一個景點又介紹咩咧？ 嗱，架航拍機咧就飛到一個水塘啊，表面係黑色，架航拍機咧再飛低啲。發現原來表面滿布黑色的波波，大家估唔估到那些黑色波波用嚟做咩嘅咧？ 我就諗起小朋友玩嗰啲波波池，係咪咧？ 嗱，阿錢，嗱，你講得冇錯，表面上真係好似波波池，但係全部波都係黑色。 嗯，你講表面上，即係可能實際上唔係啦。咁實際上，莫非有真正嘅用途？ 嗱，根據呢個節目嘅旁白所講啊。嗰幾千個黑色波波咧，原來係有用嘅，阻止海草生長同埋防止水分蒸發啦。洛杉磯政府咧花咗$3,400,000咧就整呢啲黑色波波，目的咧就係防止價值過億嘅水分咧被強烈嘅太陽蒸發，每個波入面都注入咗一啲水，增加重量啊，就防止佢哋被風吹走啦。 哇！咁呢個旅遊節目咧，的確真係介紹啲嘢咧就好特別。我繼續想再睇啊，下一個景點係乜嘢？ 嗱，節目嘅尾聲咧，航拍機就飛到去一個貨櫃碼頭啊。呢度嘅貨櫃吞吐量咧係美國西岸之冠嚟嘅。呢幾年呢、這個碼頭咧測試緊人工智能搬運啊，即係咧喺地面嘅所有貨櫃車全部係無人駕駛，24小時工作。增加咗咧成本效益啦！ 哇，呢、這个都系呢、這个年头嘅大趋势啊！吓，好啦，咁今日咧听阿 Danny 就介绍咗呢个电视节目《穹苍下的美国》，用航拍机就拍一啲嘅旅游节目，亦都加咗好多嘅资讯，让我哋认识多咗啦。唔该晒你先，每一次都系配合翻啲话题，你谂一只歌噶。今日嚟有首乜嘢嘅歌俾我哋听 咧？其实咧一路睇呢个航拍电视节目咧，心里面咧系播住一首古典音乐咧，好配合到佢嘅感觉系壮丽啊！来自作曲家 Bizet 比赛嘅处境音乐《阿莱城姑娘》当中嘅牧歌《牧羊日》个牧啊，希望大家中意。 咁我哋都要细欣赏下先。咁啊，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再见你啦，拜拜， 拜拜。 清晨爽利，钱佩兴。 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啊，去旅行咧，大家可能都饿咗好耐，好想去噶啦。以前去过嘅咧，就可以真系思想中去谂翻下嗰啲画面。去旅行开心嘅即系一方面，但系都有时可能系有啲画面会出现翻，令你会有一啲嘅感慨啊，或者开心，两方面都有嘅。你会谂乜嘢多啲咧？ 不见欢欣人面，富士送字，听不见游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许冠文写词，许冠杰谱曲《铁塔凌云》。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听日咧星期二啦，我哋有崔尚博士讲呢个更年期嘅前列腺病变。上次打风咧就冇播词，听日会再继续嘅。咁啊，听朝再见啦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斌报道新闻。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寻日届满，外长泽利夫说，伊朗同世界的国防合作正常化，是多边主义以及区域和平和安全的胜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将制裁向伊朗供应、出售或者转让常规武器的个人或者实体，而提供技术培训、财务支持和服务的个人或者实体也都会受到制裁。联合国安理会2007年通过决议，向伊朗实施武器禁运。2015年7月，伊朗和六国达成核问题协议，武器禁运在寻日届满。美国曾经在安理会提出延长禁运，并试图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但都失败。 欧洲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突破25万，英国占了接近五分一死亡病例。欧洲过一个星期新增个案上升 44%， 意大利新增超过11000宗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再多69名患者不治。总理孔特宣布收紧防疫措施，没有好像法国巴黎等的城市那么实施宵禁，而是授权市长可以在晚上九点之后关闭公共广场和其他聚集地方。巴黎等九个城市实施晚九朝六宵禁，至少持续一个月。瑞士要求民众在所有室内的公共场所戴口罩，并禁止15人以上的集会。日本首相菅义伟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展开上任之后首次外访，今日会同总理阮春福会谈，亦都会到一间大学发表演说。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菅义伟希望促进两国经济联系，期望在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时候加强口罩和其他货物的供应链，预料亦都会谈到向越南转让国防装备，促进安全合作。越南是下月东盟峰会的主席国，菅义伟期望在中国加强南海活动的时候促进与越南合作，在法治基础上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菅义伟今次外访为期四日，星期二将会转到印尼与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在主场领先三球之下，在尾段连失三球，被韦斯咸逼和3-3。孙兴敏开赛一分钟打开纪录，加上哈利卡尼攻入两球，上半场16分钟已经领先3-0。韦斯咸到82分钟由巴布拿破蛋，一分钟之后对方摆乌龙，再到保时4分钟由兰仙尼射入追成平手。回归热刺的加利夫巴尔下半场中段后备入替，相隔超过七年再度为热刺上阵。另外，石飞联1-1赛和富咸，水晶宫同伯里顿亦都打成1-1平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欢迎收听10月1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上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两宗属于本地个案，和早前的群组有关。食肆和酒吧业人士认为数字下降，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入座率提高到6-8%，营业时间就延迟到凌晨2点等，专家点睇咧？一阵听下。 受疫情影响，六合彩搞珠一度停顿咗。